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新年快乐，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昨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559亿多元，同比增长 13%， 其中国产电影票房301亿多元，占票房总额的 53%， 全年共生产电影故事片798部，动画电影32部，科教电影68部，纪录电影44部，特种电影28部，共计970部。莱恩·约翰逊执导，黛西·雷德利、约翰·波耶加、亚当·德赖弗等人主演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于本月5号在全国公映。昨晚，影片在上海举办了原力再燃跨年夜超前观影活动。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大世界》将于本月12号在全国上映。故事围绕着一群小人物对巨款的争夺展开，为了达成目的，他们用尽心机。动画片从小人物的角度揭示了人与社会的两面性。由巨石强森、凯文·哈特等人联袂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也是本月12号在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最新片段，被吸入游戏当中的几位主角花样频出。另据了解，包括巨石强森在内的多位主创将于本月4号在北京参加影片的中国首映礼。和《勇敢者游戏》同一天上映的还有克里姆·斯彭科执导的电影《太空救援》，这是一部俄罗斯电影，改编自人类航天史上著名的礼炮7号事件，主要讲述外太空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失联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将于本月19号在全国上映。导演卡洛斯表示，希望这部通过讲述小人物大故事的电影可以让观众有所触动，去做一些有趣的多样的尝试，让大家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发现更真实的自己。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电视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江西卫视将推出跨年晚会，邀请小宋佳、张信哲、吴莫愁、陈楚生、刘惜君等人加盟。安徽卫视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以2018国剧盛典的形式来迎接新的一年，将邀请影视演员吴秀波、袁泉、陈学冬、于浩明、潘粤明等人。由李牧歌执导、魏千祥、姜妍领衔主演的青春成长电视剧《我的青春遇见你》明天晚上开始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主要讲述了90年代出生的一对平凡小夫妻历经10年风雨共同成长，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都市情感剧《大话红娘》本月3号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开播，这是导演王小康和金牌编剧王静茹的又一力作。青年演员张黎、杨丽、张丹峰等人上演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女博士追爱囧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下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空阴转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本市呢已经进入29天，气温低迷，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在做好防寒保暖的同时积极预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2级，气温2到零下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 到二级，最低气温是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天阴间多云，偏东风1到2级，气温零下四摄氏度到零下二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话剧《茶餐厅》描写了香港仔阿胜北漂40年，最终爱上北京、扎根北京的创业历程和爱情故事。这是一段香港北漂40年的创业史，是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当烧鹅遇上烤鸭，奶茶碰上豆汁儿，开在胡同里的港式茶餐厅，和我们一起走过40春秋。今晚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话剧《茶餐厅》。 我觉得这个小头得吹起来哈，胯得扭起来， 哎，牛仔裤得穿上， 喇叭裤也得穿上。 对，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要共同走过30、40年的历程哈。 对， 对吧？我们其实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就是你叔叔阿姨你们的生活。 今天来的导演， 这个也是 他能行吗？ 你不是 看上去可以，哎， 看上去这个年龄应该差不多啊。 好，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话剧《茶餐厅》。 没错，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欢迎一下导演邵泽辉，你好， 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行吗？回顾一下30年前， 回顾一下30年前， 你生了吗？ 我已经出生了。好多年了 、 啊，那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那接下来这位呢？我跟大家说，看头发的颜色应该差不多，也够40那个年龄了。 但其实他好像是染的。 对。 我们欢迎一下刘鹏飞，你好。 欢迎啊， 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鹏飞啊！ 我跟你说，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当时我们茶餐厅那个演员招募的时候啊，刘鹏飞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天生是要做演员的。 是吗？是你有什么印象？让导演跟我们说说，导演当时在吗？还是你挑的演员？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当时在招募的时候有好几个这个现场即兴的考核片段。然后呢，我们就让刘鹏飞去和每一个来面试的演员进行搭戏。然后他搭了好多个这个面试的演员。每一个人的风格样式他都能够接得住，而且能够有自己的心意的一种表达。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也挺惊讶的。 是吧？ 你看这， 我觉得 这是专业点评啊。 我觉得今天可以这样。那个用两分钟的时间呢，我跟刘鹏飞呢对一段， 搭一段戏， 对，咱们再测试一下， 真的，就是随便剧情， 因为邵导他也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小眼珠子一转，你们俩给我来一段这个吧， 哦， 你就演，你说我俩演个什么 ？OK， 那这样吧，先给你们出道题。 哎，好， 一般像今天是元旦， 元旦、对， 元旦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结了婚了，然后那个、这个丈夫妻子俩得商量了，老公就商量说，哎，今儿晚上是去你们家吃还是去我们家吃？ 哦， 因为像这种事儿吧，其实挺那啥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特别多的出现在春节，就大年三十晚上， 对 对吧？ 其实元旦今天晚上已经在做节目了， 对， 所以我这个题目就出给您看看怎么。三十的时候你们回哪边吧， 对、 我觉得这个为了不挤压我们茶餐厅这个话剧本身的介绍时间， 嗯， 咱们就设定个时间一分钟， 两分钟以内， 两分钟 给你个戏，好 吧, 好吧， 我说 action 就开始啊， 开始 啊，来 3, 2, 1, go， 女士优先开始。 嗯，今天怎么着啊，回哪家呀、 听你的吧，反正去年不是也听你的吗， 我觉得可以结束了，反正听我的。 这演技都没展现啊！对对对， 听我的嘛。 啊，听你 后边还要有延续 啊，还有延续啊， 延续的，没话没说完呢。 对对对， 嗯， 话说的挺好听啊，去年不就是吗？说听我的，听我的，后来不大吵一架吗？ 是是，我的意思呀，就是咱们今天要避免这种情况，好不好？现在呢，我妈那边身体也不好。然后你父亲那边呢，今年也刚退休，心情也不好。要不这样，中午在你家吃，晚上咱们回我们家这边，你看行不行？ 我这不能再往下接了。 你又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安排啊。安排太好了。 导演，这个女演员开除好不好？ 但是这个除夕的时候吧，这个年夜饭，所以呢，他抢占了先机、就是说他把那话。好像说的里里外外全 哎，你说 到位了， 所以、 其实 你看、 我明白， 他中午上你家，晚上还是去他家呀。 年夜饭就最重要的 没在你家。哎， 过日子就怕两个挑事儿的。 你这俩挑事儿了，我发现了。 来，就开始啊。 凭什么中午去我们家，晚上去你们家呀？谁大年三十不重视一个晚饭吗？ 那你看，我觉得啊。商量也商量了，你要不同意呢，咱们就分开吃。孩子呢，我带回我爸妈这儿，好不好？ 我怎么找一个这么样的老公啊？ 你 这女人， 不是女人，到这会儿就要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吧？ 不是，以我觉得你这个智商情商，你肯定有一特别大的招。 我还有大招， 你没本色出演， 就一下让我下不来台了。 哎呀，最近吧比较贤良淑德， 不是，就这个我作证，最近他在抄《道德经》，你知道吗？ 就搜招怎么都哪去了？哎呀，赶快回到我们 回到节目当中啊！谢谢。 这个少导就是现在茶餐厅已经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了。其实我听说你们每天排练，可能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有跟你有很多的那种灵感的碰撞，是吧？ 是，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改戏嘛， 嗯， 就是每天都在根据人物的这种性格，然后他的事件的发展，然后进行剧情内容的调整， 嗯， 然后呢，尽量让这个作品更符合，我们所谓的《香港仔漂流记》，这样一个在北京的北漂生活的一个展示，因为北漂这个概念，其实在近几年，文艺作品当中，还算是比较流行、比较普遍，大家很多都关注这样的一个题材，但是如何做到更加的真实，然后生动，然后又有这个人情味儿，同时能够展现出这个北京这个城市的包容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难的， 对。 有的时候经常是说这个在北京人跟外来的其他城市人之间的这种矛盾上去展示问题，是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通过另外的更有意思的，或者说是从舞台表演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独特性上来去让观众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有更有能够深入人心的动人情感的一个故事。 先跟我们说一说茶餐厅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怎么又是香港仔又是北京，这到底讲什么呀？你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 茶餐厅嘛， 嗯，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茶餐厅都是说这、嗯、这都是港式的嘛， 对对对对，嗯、 北京的就不叫 茶餐厅， 北京叫什么 饭馆啊， 小馆儿， 对， 啊小馆儿， 小馆儿、 哎， 就是全是各种馆子，然后茶餐厅这种、嗯、一说，其实我其实最开始说去茶餐厅吃饭的时候，都反应特别没过来，我说。就是一定得喝了茶才能吃饭吗？ 哎，我跟你说，我原来我也这么想过。 他是说喝吃完饭一定得喝杯茶再走。 对对对，啊、很多年前我也这么想过。 鹏飞你平时经常去吗？ 我也去，就相当于说喝类似于这种下午茶之类的。嗯、我觉得下午茶是必须要喝点东西嘛， 还是说就得再点点东西，就 点点东西， 吃点茶点什么的， 是吧？茶点啊，然后就 是文化差异哈， 对对对对 对 啊， 所以其实比如说广东啊，包括香港那边，他们就流行吃早茶嘛， 对 吧？ 嗯， 就是但是的确是要喝茶，你看很多那个港式茶餐里面 就是这样， 就是要喝茶，你到那以后就按位先点一个茶，对吧？你是喝个什么普洱，还是说喝个红茶，还是什么？就一人一位，茶先点上，然后开始点小点心。对吧？ 对，因为其实像、真正的这种港式的茶餐厅里面，它其实相当于其实是一个快餐厅，它不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大菜，或者说西餐比较，或者说比较正式的那种，就茶餐厅还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一种餐饮的一种吃法，就是我们去香港玩的话，你就会看到这街头上那些茶餐厅，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装修的也不是那么好，然后所有菜单都没有给你一单子，都全都挂墙上，就是今天是什么，明天就今天都有哪些菜，然后哪些做完了，啪就把那单子撕掉了，就是它是特别生活化的一种吃法，或者说是一种、 生活方式、 美食方式，而这种美食方式进入北京，其实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对， 包括说像在北京有名的茶餐厅也就大家能数得上的那么几家，大家也会去吃一吃。那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呢，就是从这个在北京创业打拼的香港人，在北京开了茶餐厅以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在北京生活的故事为原型，做的一个舞台剧， 它是有真实原型的， 对， 对对对， 是真的有这么一家茶餐厅店， 对 对， 而且在北京还是连锁，在北京已经创业30多年了， 对， 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好， 印象挺深刻的啊，就是这个原型的故事啊，据说是在97年的时候哈， 97年前后的时候开的第一家 店， 就在东单附近， 然后呢？当时我觉得这个人说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啊，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呢，那时候就是香港回归嘛，很多人在观望嘛，对吧？也有人选择移民，出国。当时他就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开茶餐厅？是因为说，你看李嘉诚都在这儿盖东方新天地呢，那时候刚开始盖，是吧？ 对， 97年前后，就是咱们东单那个东方新天地刚开盖，说李嘉诚都不走 了 啊，都来了。我肯定不走， 又这个人 是不是很有意思哈？所以呢，他就是就着当时，因为东方新天地在盖的时候，里面有很多那个 香港的 工作人员、 设计师，对 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了他们，其实当时那个店很小 啊， 据说那个地方后来还成了介绍工作的一个就是介绍所。就是来北京的这些 香港人都先去找他， 如果需要找工作的话因为当时很多的这个香港人都在他的茶餐厅里面吃，因为他做的很地道，是吧？ 对，是的 这人身上的故事真的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原型，他身上的一些节点性的一些故事然后创作了这样一部话剧叫茶餐厅，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不光是说从他这个创业做这个餐厅，包括他来北京，在创业之前，在北京这个工作的一些故事，他其实是80年代， 他就来了， 就来了北京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然后才 选择创业， 然后做了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餐厅，在97年前后，然后呢，97年正好赶上香港回归，到08年的时候，奥运会。在北京开的时候他已经有好几家分店了，并且已经在北京是小有名气的餐厅了，就是这种港式粤菜里面算是很不错的一家了。 哎，这个说到港式茶餐厅啊， 嗯， 你比如说什么能代表它？你觉得？ 我一般一想起港式茶餐厅，我们每个人说一个，好不好？咱们看谁说不下去的就直接，哎，就挨罚，好不好？ 那就是看谁吃的多呗。 哎，就看来先我先说烧鹅。 我也想说。 对，来，朱红你说了。 就是什么车仔面啊。 车仔面你确定？ 对呀、啊、那不就是那个 咱们一会儿举手一起评判、哎、 肯定 是 肯定算肯定算 这个算不算车仔面 就是那个方便面嘛、 啊、 里面有火腿啊鸡蛋什么的嘛、 这个我们、有待考证一下、 这个、啊再考这个算吗啊 像那个煲仔饭 啊、 哦、 这个算 这 个算 煲仔饭 这 肯定是 纸包鸡 啊、 哦、纸包鸡包鸡包纸好像是有那个 卖 兜 嘛卖兜 纸包鸡 说呀还有 烧麦 烧麦不算 麦 没有 烧麦不是吗 不算你得说那个烧麦应该叫 就是那个叫虾饺那个烧麦那个 应该是水晶虾饺、 水晶虾饺 对 那就那个对就那个我说完了来给你了 那个豉汁凤爪这个肯定是茶餐厅里面应该是各个茶餐厅都有的 哦好、这个你又把鹏飞的说了来导你说 有没有鸳鸯奶茶 哎对 来鹏飞 皮蛋瘦肉粥， 算 皮蛋瘦肉粥是 算，还真算粥。 说实话， 就是这个港式茶餐厅里面， 我投降， 没有了、 哎。我真的是想不出来了，因为我可能吃 的 比较少，我真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还是有很多。我主要怕后面节目时间不够，我挨罚啊！一会儿回去发红包去啊。那个、 哎，其实啊，就是通过这个戏，我们才了解到当时港式茶餐厅刚进北京的时候、很多人是吃不惯的是吧少导 是 啊，因为这也是通过原型故事嘛就是有一岛大爷说当时我们采访原型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东西什么味儿 啊 甜不刺辣的因为 啊对对南方的 菜它就是甜甜的嘛 对 吧 嗯 他们很吃不惯 嗯 对吧 嗯 啊然后那个鹏飞说一说吧你在里面其实演的是跟主角比较好的一个北京的人 对 吧对 合伙人演的是一个就是从他一起来北京工作到后来是一起陪他创业然后到后来两个人就是因为 经营理念 不一样然后我干我的他干他的还继续干他的茶餐厅然后就是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从八七年吧八七年来到北京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是个厨师然后他是个 算是同事嘛 同事然后那时候就教他说北京话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想 融入北京 然后教他说那时候咱们说的那个儿话北京的儿话音特别难说嘛说大 你给来一段 大门说前门说天安门这些说有门为什么不能加儿话音然后咱门口车门这些什么东边门西边门为什么要加这小门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曾叔啊我跟您说啊这门和门啊要遇到大门的时候这就有门不能加点儿化音遇到小的时候比如说勺也是这样门也是这样就小的时候就加这个儿化音了然后就因为他们本来就需要门儿门就分不清楚 、 然后那时候就是教你看你哄小孩的时候就门门门你就这样叫连着蛋、就这样就是 你去教他一些 教他一些对基本的就是儿化音然后像刚才您说那个烧鹅说他们应该叫骚鹅 他咬舌咬舌 骚鹅你敢吃吗 骚鹅然后一说骚鹅我说曾师傅骚鹅是臭的可没法吃一定要说清楚是烧鹅骚鹅 哎 所以咱们这个戏还是挺就是有喜剧的成分在里面 是吧是正剧还是喜剧 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偏生活化的喜剧吧这种喜剧它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它是来自于这种文化碰撞当中的来自于这种性格矛盾冲突当中的算是有点贺岁的意思吧 明白 对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剧中这个我们就说真的这位香港人他是谁演的这个演员是什么人啊 这个演员 不是香港人 啊， 因为对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哦、 是我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师弟，然后呢、哦、也是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的导演和这个优秀的表演老师， 嗯， 哦， 叫秦峰，然后、 嗯、 对，这次是他来主演，那他是重庆人， 哦，哇，那他说这个话行不行？ 像不像啊？ 嗯、但是语言能力嘛，这是演员的一个基本功， 嗯、 就是他们必须要去学，就是、 嗯、 当然我们这里面也不是全部都是用粤语来、 啊、 用那个香港话来演的话， 嗯、 观众也听不明白， 对 对 对 对， 对他呢是有一些是需要用这个粤语来表达的， 嗯， 然后有但大多数的时候还是用或者说港普、 嗯、 或者说是后来学的普通话还比较不错的时候、 嗯、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啊、 不完全是说粤语，要不然的话我作为导演我也 听 不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其实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叫关键地方的啊，像这刚才你们说的骚鹅啊等等的、 嗯、 这些关键的粤语的发音啊或者词啊、 嗯、 这些是剧本里有的还是你们专门去找的？ 我们 有粤语老师， 我们有一个演员是香港人， 嗯， 就是这个也很有意思，他是真正的香港仔北漂记， 嗯， 我们在面试演员的时候招募演员的时候、 嗯、 他是自己报名来的， 嗯， 当时我们就非常珍惜这样的人才然后其实、嗯、就是表演都没怎么考核，就说你一定来，一定来。 就当这个语言老师就必须得来。 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他表演很不错，然后是那个、 嗯、很帅气。我也在现场。 这叫什么名字啊？对，这个不是他演的是哪个角色 啊？ 他演的是在剧中演好几个角色， 嗯、 包括当时八十年代的那个、 嗯、 涉外西餐厅的这个经理， 嗯， 然后包括很多我们香港背景故事当中的一些什么餐饮协会主席、 啊、 等等等等，就是说要发挥他粤语这个特长的一些角色、 嗯、 都是他来扮演。 对， 这男孩叫 Richard。 啊， 没啥的戏，嗯，对，他很有意思， 嗯， 他是大学毕业以后， 嗯， 自己报名去学了这个表演培训， 嗯、 因为他大学的时候是学校里面做话剧、戏剧表演的， 嗯， 然后在25岁的时候， 嗯， 辞掉了在香港的工作， 嗯， 然后北上来到了北京， 嗯， 要做演员，而且要做舞台剧演员， 哦， 就是他真实的生活，他来北京飘着来了，当时我其实特别惊讶，我说你怎么想的？他觉得可能北京的这种演出文化的这种机会更多， 对对对对， 然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熏陶吧。 嗯嗯， 还其实挺有意思。所以他这次既是我们的演员，也是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粤语指导。 嗯，真好。 哎，真是。其实说到茶餐厅，我还想起前两天看了一个娱乐新闻的一个段子，就是说当年海清，他接了一部戏，里边要让他演一个广东人，要说粤语， 嗯， 他就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到咱旁边的金湖茶餐厅， 嗯， 然后呢去那蹲着，就看来吃的长相比较和善的， 嗯， 然后就真正的那边说粤语的人， 嗯， 他说我当时红着脸鼓足了勇气就上去说，先生你能不能教教我这句粤语怎么说， 嗯， 啊，就是还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可以看出来当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找一个说地道的粤语的，我们就要去这些地方啊，茶餐厅，它有一个交流文化交流的，或者是聚集同一个语言的方言的人的一个场所啊。 对， 对，的确是这样。 嗯， 其实包括那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个， 嗯， 那会儿咱们那个央视的春晚里被有各种那种跟那个有这种港普式的这种小品表演嘛，那会儿那个所谓的港这个什么香港普通话， 嗯， 这个港普， 对对对对， 其实还很流行嘛，很多人， 嗯， 还有很多人 小伙计啊， 就是冒充说这个香港普通话，然后去以为自己是冒充大老板的这种， 对对对对， 好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文艺作品， 嗯， 小品其实也挺多的。 对，其实从这些也能看出时代的变迁， 嗯， 然后呢，大家对于比如说大老板的认知，或者是对于各种各样子的生活现在的认知的话，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没错， 嗯， 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茶餐厅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哎，说一说， 我们是1月25号到28号。在香港了。 我想说你这要说 okay， 要说 我们香港是后面一定会安排 、 在北京的朝阳的九剧场，九剧场的这个行动剧场，为大家带来演出。 嗯， 这个马上就过年了，希望大家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个

看的演出送给大家啊。 对，今天这个演出呢，我们诚意向大家推荐，叫做话剧茶餐厅。欢迎一下导演邵泽辉，你好。 欢迎邵导。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哎，还要欢迎一下演员刘鹏飞，欢迎鹏飞。 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茶餐厅呢，它是有原型的，而且是咱们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茶餐厅啊，连锁茶餐厅的原型。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这30多年哈，在北京啊，从来工作10年，然后到最后创业，一直到今天。他身上应该是也是印证了北京这么多年的 变化 和经济发展，对吧？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选择截取这个时间节点上，都选择了哪些时间节点啊？ 当然第一幕呢就是80年代他刚刚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1988年的时候。那个呢时间节点就是一个自然点。的第二个时间点呢其实是97。97年香港回归。香港回归呢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包括对于香港。对于香港市民来讲，然后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很多人的选择在那个时候都做了很重要的决定。是留在这个香港，或者说去移民去其他国家，还是说能够继续到大陆来去做投资，去做什么生意等等。 对， 这是第二个时间点。那第三个点呢，其实是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主人公呢，在北京的创业经历也的确是在07、08年的时候，他的事业得到了一个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开了好几家分店。然后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正是开店多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摊子铺大了，然后呢，可能就有点照不过来的时候，然后矛盾也会出现，就各种问题就集中在08年前后呢。我们是第三个点，那最后呢，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是18年了， 对， 18年呢，就是正好是现在这个他这个店开了将近有2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的一些新的变化， 关于这部茶餐厅呢，其实我们是通过写这么一个人物从这个侧面能够了解到说，北京这么多年他的一个很包容的胸怀一直都没有变过， 对，而且也是这个展现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些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每个人的状态吧。其实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我让想问一下大家，每个人说一说，就是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你们都在干什么，谁能还能想起来，就觉得让你说的话，你比如说97年大家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自己那个时候在干什么，你还能有印象吗？ 97年在上高中嘛， 你在那时候在上高中， 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当时在家看那个就是香港回归那个直播， 对对对对对， 就升旗 那个旗交接仪式啊， 对对对 等等的那个时候，当时所有的人，而且还有那个时候让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白岩松的那个直播， 记不清了 啊，对，白岩松的那个长达很长时间的一个直播，其实那个应该也算是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开端啊，所以那个是当时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啊。97年想想啊，真的是，哎呀，回过头来不敢回头看的。97年，哎，那个让导演邵导，你能想起来97年的时候？ 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对，我那会儿是大二，小朋友， 暴露年龄了。 现在不怕别人说我是小朋友，太开心了，简直。 对，我当时呢，那天晚上是我当时是北大的在读，然后呢，学校里面组织了一些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来庆香港回归。当时是广场上有好多各个高校的学生代表，然后我们当天晚上有着一个整宿的活动，各种 哇，太有纪念意义了， 对，各种集体舞，然后各种表演，然后各种什么对歌，什么什么这个拉那个各种比赛什么，就类似像这样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那个升旗啊，那一整宿那是特别的，这个让我觉得人生中不一样的一个晚上，是因为官方组织熬夜。 对吧，对，学校终于说组织我们熬夜了。不过但是真的是我觉得这种 特别有意义，然后永远难忘吧。 对，的确是。而且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还认识了一个，不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漂亮姑娘。 哦， 对，就是。不一样感觉。 哎， 这媳妇在听节目吗？ 接下来就是后面茶餐厅，茶餐厅二里边就有这个故事了啊。那问问鹏飞吧，鹏飞，你还记得97年？ 我97年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 你也不准伪造年龄啊？确定吗？ 真的假的？ 不能确定说啊。 小学一年级。 对。 但他的确是90后。 对。 90年。 哦。 这90年像吗？ 真的不像， 长得有点着急了。 没有没有，人家前两天不是这两天最火的就是晒自己18岁照片吗？ 对对， 90后的成年了。 99年出生的，12月31号出生的也已经18岁了。 对对对， 对，那最大的也已经 20了。那个他是为了当演员嘛？ 啊， 要知道就是男演员，越年轻越不值钱。 哦， 就是对你 谁说的？人小鲜肉值钱着呢。 哎， 那是光凭脸的。 哎，对，我们是靠实力的。 这个像一般，你像很多就是能火的、能红的。都是到了大叔的时候，那个年龄段才一下混出来， 就他一下就 波什么 这么着急，就把自己拱到70后去了。 难怪染了白头发。您说一说，那时候是上小学，那时候还有印象吗？97年 那时候，有也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我记着，可能那时候香港回归，是澳门 回归， 9岁的时候了， 那9岁的时候，那时候反正就那唯一印象就可是那印象，我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看那个电视转播那。就，这解放军特别威武，就把国旗就挂上去，特别特别。 哎，就所以那时候的一个画面， 就 是 那一个画面， 一提起来 还能有印象， 老是想到那个画面。 所以你看，不同年纪的人在回想的时候，那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位，就是茶餐厅的创始人，他回顾97年，我觉得是他人生当中应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他决定。就是放弃10年在北京这个一些涉外餐厅，在北京， 在北京啊， 高薪就难以想象的高薪啊，就基本上算的话，他那时候的薪水就得是普通厨师的好几十倍 哦 啊，高薪，然后选择出来自己创业开一间餐厅，而且他当时对于北京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对，当然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情感故事在里面，就是在于，他当年和他的香港的女友，异地恋了10年，在97年的时候，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然后他的女朋友的选择是移民去了英国，所以呢，他后来也就没有回香港，就是在北京继续就是工作下来，就是这个其实也是。生活本身其实有时候比戏剧还戏剧， 真是。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97年，他之所以会留下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他的一段情感，延续了10年的一段情感，然后在97之前然后结束了。那他最后他的选择是，既然那段情感结束了，那可能他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回到香港。 就各种综合原因， 对各种综合性的原因， 把他留在了北京。 对他。的确是，我觉得谈10年异地恋这事儿也挺牛的。 对，这个爱情故事可以单独批出来，就是拍一部了都可以啊。然后这个是刚才说的97年，我们参照对照一下剧中人物啊。那接下来一个时间节点，08年了。0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 08年在北京，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多人就是要买那个看奥运会的那个门票， 门票是吗？ 就很早以前就开始预定，然后到那个时间点就基本上是就是没票了。 你那时候是在北京的？ 我在北京啊， 那时候在北京， 来北京了。 我那个时候是我说我自己，我那时候不在北京，但是呢，就是因为奥运啊那么大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在就你感觉自己是离他有些远的，就觉得哇，在遥远的北京再办一场那样大的盛会，但是。我在想，哎呀，将来有一天这个不着急不着急，将来有一天我一定去北京。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我现在 梦想成真。 所以这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但是 你也是综合原因，我了解了。 对， 为什么会来北京呢？ 综合 就是你大家就听众可以类比一下刚才少导说那个故事，就人家是因为什么留在北京，然后人家大帅呢是因为什么就离开了原来的家乡。 少导可以改天写一写剧本。 对， 好的， 类比。 以原型做一个新的作品。 哎， 我跟你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黑。我扯哪儿去了？我 这想好，来导演，你说一说你的08年。 当时08年，那个时候 对，我是在大学当老师了已经、 嗯、 然后同时呢那一年也做了很多奥运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一些项目， 嗯， 哦， 因为我们06年的时候做了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吉祥物福娃的儿童剧， 这是邵导导演的， 对，那个我也是导演， 嗯， 然后呢，所以跟奥组委很多部门有合作， 嗯、 所以在07-08年那段时间就经常组织各种大型的活动，包括一些志愿者的仪式， 嗯， 等等。反正那几年就比较忙，08年那一年比较忙，就各种工作， 哦、 全都是跟奥运有关的。 你在家乡遥想的就是少导， 人家邵导在干的事儿、嗯， 对对对， 你有没有发现他？不论是97年还是08年，他都参与其中，而且他是真的在参与其中， 嗯、 对吧？ 做了一点点工作。那个97年那个还不完全算，那个刚才说了、 那个、也 这个官方组织熬夜 啊，对，官方组织熬夜。对，鹏飞呢？08年那时候大了吧？ 08年 那时候大了，那时候就 上公众了。 嗯，对对对，那时候就有印象，就奥运会的特别深刻的印象。 你去看了吗？ 你在干什么？ 我那时候、 啊、 我记得08年那时候写那时候。就爱写点东西，就写了一个在贴吧上写了，就是我是中国人，我哭了，就写了一个这个，就因为看到那个，就是就那个奥运传奥运圣火的时候，就是国外的那些的中国人啊，一直传就特别就爱国之心的那种，就我每回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哎呦就真哭了，然后就写了一篇说我哭了，因为我是中国人，然后就写了，然后没想到其实就短短的好几句吧，然后回复量就一下上千了，就是基本上说兄弟别哭，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一起什么见证骄傲啊什么的，那个就是那种还有点小感动，就因为那时候确实打真心。就看的， 就那时候开始有互动了。 那、那个时候就你是当时是在论坛或者是 贴吧 之类的， 对，那时候贴吧，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社区哈、 嗯，对、 嗯、BBS 什么的， 对 BBS, 那这很正能量，就上面的人都是很 正能量， 正能量。 而且以前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兴起来网络聊天的时候，真的你是男的就注册自己是男的，你是女的就注册自己是女的 啊？ 您没有那样过吗？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 不是我刚开始玩那个就是 ORCQ 的时候、就真的是你是男的就是注册是男的。 你还玩过 ORCQ 呢？ 哦，那老早了那个， 你好像 对吧？ 其实就是 QQ 嘛。 对，就 QQ 的前身嘛。那个时候还有、对 MSN 什么的都有，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注 册。但你真的是在网上用真实的性别或者说身份或者说年龄去跟 对啊 交流， 对对， 但其实你并不是多数。 哦，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多数。 那可能是 如果说你要是多数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各种要求，必须得是真实身份了。 明白了，哦，就是坏人出来的太多了，把我们这种好人给搅坏了。哎，你看嘛，但是08年的时候，就每个人都又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了。那主人公呢？这个主人公08年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其实。08年这个主人公他们当时就是在开新店， 嗯， 就真的是在开新店，那我们在故事当中就是又重新的创作了一些事件进来， 哦， 当然这就是艺术的加工了啊， 对对对， 就是一个呢是因为08年开新店， 嗯， 然后呢资金链的紧张，然后包括经营理念的问题， 嗯， 这个阿胜， 嗯， 就和这个东子。对，北京的就是他演的那个 东子， 就俩人闹掰了，就翻脸了，最能挣大钱的时候翻了脸，这么一个情况。翻脸了之后呢，他接着开店呗，然后呢，他10年前那个女朋友，然后和他的老公来北京看奥运会，就想去吃一家这个港式的 茶餐厅， 餐厅， 嗯， 然后就。这个非常巧合的， 嗯， 进了他们的店， 嗯， 有 进店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这个男主人公这个阿胜他来接待的，是他当时的 女朋友， 哎呦， 他太太，一个北京姑娘， 嗯， 就是他北京媳妇儿， 嗯， 北京媳妇儿，招待了这两位香港的客人， 嗯， 然后说住的非常好， 嗯， 而且还说，哎呦，这个那个。就是 太地道了， 对，太地道了。说要不要见见厨师？我们那个厨师其实是香港人，也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他亲自来给大家做菜。然后呢，一定要见一下。咔嚓一出来一看，哦，原来是 哟，哎，这有点像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画面的感觉，就像那个《爱乐之城》最后的那个，对，那个人在那弹着这个， 对对， 吹着弹着钢琴，底下的人坐着看着那种感觉。 对，其实 当然这里面我们既有艺术加工，但是也有可能说生活中、 生活中应该这样事情很多，但是 远比那个精彩、 你把你巧合说说别说哎呦哎，这戏不是 今天晚上光要卖我，我跟你说，我 一定要给你写一 写。哎，对，绝对，我跟你说，人生也很精彩。 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很多巧合组成的， 是 对吧？这才是故事。有时候真的是你生活当中的故事比戏剧当中更精彩。 对对对对， 是吧？你看你上次跟我说你故事多精彩啊， 是吧？别提了 别提了， 有人在监听呢。 那个就是其实可以已经可以开始创作讨论了，节目完了以后我跟大帅好好聊、 饶过我等等那个 开玩笑啊、但其实每一个人身上你说你给我说出几个巧合的事情，我跟你说最起码不会低于三个， 是 对吧？就是你觉得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它就发生了。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东子鹏飞，鹏飞你呢是怎么走上这个演艺之路的？我们刚才聊到08年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是在上高中呢。 对，那时候我是上，应该是好像应该是对上高中上大一了，应该是 啊、 我是学以前是学音乐的，然后后来是觉得我发现音乐好难呀，就是、对真的好难。 你是唱歌还是乐器？ 乐器、学架子鼓，学架子鼓，但是说很枯燥，就是特别枯燥。然后我说，但是我平时呢，就其实我就是跟生活上还表现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学表演去，然后就有幸认识了邵导，然后那时候就零九年 哦，零九年你就认识邵导 ，他其实跟我排了很多个戏，从09年开始，我那天想了一下，我说哎，刘鹏飞，我们至少合作了得有七八个作品， 对， 基本上每年一个至少的，这是其实很简单，裙带关系那个 啊，没有 裙带关系， 然后 他的姐夫是我的中学同学。对，是这样。当时我那同学跟我说的时候，说哎，我有一小舅子，然后那个想学表演的，你看看行不行？我说金武圈遇到好多嘛，就各种同学啊、朋友啊什么都来说说，我说肯定没戏，说这什么小孩都不着调的，这有什么想来？来了以后一看，哎，没想到，就其实这也挺意外的，就对我来讲，那个刘鹏飞也是个意外，从09年开始给我们排戏，做一小助理，其实没让他上台，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哎，还行，能上台，因为正好那次我们做的是一个跟音乐、跟摇滚乐有关系的一个舞台剧，正好呢，他是学音乐的，上台给两句台词，然后演一个台上的助理，然后演的还不错，其实没想是说一定是做演员，但后来一步一步的。到现在也2018年了， 十年嘛，也是十年 头， 也进入这十个年，所以你看这个巧吧，对不对？实际上他姐夫是导演的朋友是吧？ 我的朋友有好多都跟我提过，但是真的能够说合作到现在的人真的不多。 哎，我一直觉得就是做艺术的人啊，真的我不敢说80%-90%靠天分啊，最起码一半以上是靠你血液里的东西。 对，我觉得其实他，因为他、他虽然后来去学表演了，但我觉得。这学的也不错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不去学那个表演，去转那个专业，他一样能演到现在这个程度，或者说他一样能够进入到这个 演员的行列当中， 非常比较优秀的青年演员这个行列当中。 哎，我 就像你们现在看不出他年龄一样， 真是，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演技的高深， 这简直了，这90后，我今儿才知道。 我们也全都成年了，我们也不现在是00后的天下了。 对对对对对。 哎，少，我觉得这样啊，既然说到演员了，我觉得其他演员没来嘛，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我们带着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演员的层次、年龄层次还是。差的还挺多的，其实有80后，有这个85后，90后，还有95后，有好多非常年轻的刚刚毕业的这个演员也参与这个创作，但是呢，主要的演员班底还都是我们合作过，都是5年以上的，像鹏飞这个正是合作更长时间的，合作5年以上的一些优秀的演员都是我中戏的。师弟师妹，包括有些都现在都做了导演，然后有些都去做了制作人，然后都被我抓回来演这个戏，因为就是他可能是需要的那种，第一是年龄感，第二是这个跨度感要有，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八十年代演到现在，这30多年的那个时间里面，他对演技是有要求的，同时对这个形象就是他。 形象的变化也有要求，他不能看得太年轻，然后你没法做妆做到老，也不能看得太老，就是做不回去。所以我都选择了其实是在30到35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作为主要演员，然后有一两个可能快40了，但是我就不说是谁了。但是这样的状态下呢，才能够把这种跨度性的作品给演好。否则的话，我们在台上呈现的时候，观众会有质疑。 是啊，你看你做导演这么多年了哈，就是对于这样一部作品，你有什么期待吗？就是在你的所有的创作作品当中，你希望它成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对你个人的导演作品来讲， 其实我很少在见观众之前去做任何期待，因为有点难度。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一次的作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首先一点就是这个作品的跨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之前拍的作品里面还没有跨度时间跨度上是这么大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次我们也在舞台形式上在整个的氛围的营造上舞美的这个建构上包括音乐的选择上都下了挺大的功夫。这点上来讲呢，有很多地方是有着自己的这种舞台艺术的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在里面。它既有在生活的真实性，然后时代的这种背景的准确性，同时呢又要在表演者上要做一些表演形式的创新，才能够把这个给做好。像我们最开始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叫茶餐厅， 对， 然后一开始说本来想向茶馆来致敬，其实某种层面上其实很像， 对， 就是一拨人，然后一个地方它几十年的一个变迁， 对。 但后来我们觉得其实有很大难度，就是在于我们这个不是像茶馆那样一个主题那样一个， 或者它那个背景实在是太难复制了， 对对，所以我们。虽然都是以茶开头的，但是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新的形式，而不能是说照着茶馆这样的一部经典的作品的这种舞台的形式感和表演的这种风格去做，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些东西，保留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它会未来就是演出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但可能会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作品。 好， 我觉得可能观众来评判这件事情是就是。 是更合适的， 对，更合适。 好，那对，让鹏飞最后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让你推荐大家去看这部《茶餐厅》的话，你会如何推荐它？ 对，你演了那么多戏了。 我要推荐的话，其实还是推荐一些人物的真实感情。就是大家要看一部作品的话，应该是，就搞笑，这只是一个笑点。但是说真正看呢，还是看一个戏的一个，包括一个真正感情的流入啊，或者这种东西。如果这个戏非要让我对，就是让我去推荐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一年代的流逝。 所带给大家的一种回忆， 对， 就像我们今天聊天似的。 聊天，对，聊天一下97年啊，然后 08年 啊，就 大家 都 在干什么呀？ 对对对，这些就靠一些画面的想象也好，就希望大家都各位观众走进剧场来看这部戏， 带着大家穿越时光啊。 对，那我也推荐一下吧。其实现在很多的剧难得它是有真实的东西了，就是真实的素材为背景的。并不是说这个不真实不好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呢，从一些真实的这种人生经历当中呢，去找到自己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子，对吧？ 好， 因为是那么样，这个人是那样真真切切的 生活在我们的， 对，生活在我们身边，然后那么真真切切的经过了30多年。 好，那说一说我们最后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是， 1月25号到28号。 在酒剧场行动剧场为大家带来这部作品《茶餐厅》。 好，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爱茶餐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听 掏耳朵。谢谢两位嘉宾 做 客节目，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